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好，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和各位来进行年终温暖盘点。 都市大街上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是12月28号，2021年倒数第四天，岁末适合盼望，适合对新一年有新的期待，更适合回顾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看看有多少值得珍藏的记忆。 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巍峨，灯火里的中 今天我们选出了2021年的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几首歌曲，所以我们会乘着音乐时光机，我们再来回眸一些深入人心的旋律。今天的暖场歌时光机带我们回溯到了1月1号，一首《灯火里的中国》。2月11号的央视春晚，在张也和周深的歌声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首得到了满堂彩。 虽然正式的录音版的音源，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一直到四月份才发布，但是这首歌已经在很多人的心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在专访舒楠先生的时候，也就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他说很奇怪，这首歌在国外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评，有非常多的合唱团纷纷向他要走了这首歌的伴奏。这首歌《眺望万家灯火》，繁华似锦，安详宁静，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在两位歌手不同的唱法的演绎当中，我们听到了和谐，也听到了我们的胸怀，对吗？所以年终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大合唱的时候。我们听了一年的好歌，有多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有哪一个歌声背后的故事戳中了你的心窝呢？这一首你肯定很熟。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agic, it's magic, 降临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15号，今年非常大热的一首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登场。整首歌曲的歌词部分真的是特别的温暖，而且很有诗意。专辑当中其实跟我们一起回眸了过去的一年，也就是2020年。过去的2020年实在是经历了太多，我们经历了太多，但是有一个从来没有离开，那就是爱。那些不经意间的温暖瞬间都化作了大海，倒映着星空，让人难忘。 所以从一月份一直到今天差不多一整年的时光里，这一年我相信很多朋友过得也并不是很轻松，有很多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包括自己的职场也有很多需要晋升的空间，也有很多需要努力的方向，但是也依然有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对吗？那些瞬间我们今天来借助歌声一起来回忆一下。各位的家庭这一年都还好吗？这一支春节档的一部电影，我想很多人都看了。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摘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 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的母亲花是什么，对吗？似乎这些年我们都在买康乃馨送母亲。其实在康乃馨传入中国之前，萱草花就是我们的母亲花。一朵小小的萱草花承载的都是对母亲的爱意。有人讲，电影的前90%他都以为是小林穿越回去改变妈妈命运的故事，但是结果最后10%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只是一个母亲弥留之际创造出来的安慰女儿的梦。 妈妈，这是一个提起来会让人内心突然柔软起来的地方。我想起来是孟郊好像也曾经在他的诗里边写到过萱草花。萱草生堂街，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萱草花。原来从古至今，我们都有一份对母亲最深的爱和表达。我想2021年这一首唱给母亲的歌让很多人动容吧。好，时光机接下来要带我们来到5月4号这一天。在这一天有一首歌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那就是五四特别版的《错位时空》。这是原来同名歌曲的改编版，共青团中央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填词和演唱。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年轻的享受青涩的歌曲，但为了创造梦中那个新天地，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像笑眼神处奔去，多少个青春背影消失在夜里，换来珍惜。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你转过身之前的那个笑容我都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心中。举起手我说出同样誓言，黑白间你的笑容多清晰，你说你从来也不后悔把一生奉献给这片辽阔大地。我多想伸手紧紧拥抱你，告诉你一切都尘埃落定，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多美丽。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再一次和我们总会心灵相通，我都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心中。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再一次和我们总会心灵相通，我都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心中。 改编版的这首《错位时空》其实有了更多的含义，让我们对于这个五四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原先觉得是青年的节日，后来觉得有了更多对先辈的怀念，也让很多人记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生的发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当中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觉得在这个错位时空当中，是音乐让我们和他们紧紧相拥。接下来的五月，有一首娓娓道来的歌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很多人喜欢他的歌声，更喜欢他在今年带来的这一支歌。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 亮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想啊想出神。 虽然是一部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量身定制的主题歌，对应着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十年之遥的爱情长跑，但是这一首歌还是在年中五月份的时候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也是我在今天在今年特别想对大家说的。从即日起到31号，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会有一个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在31号那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栏目会有一个特别的呈现，会有一

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我有情歌，你带故事了吗？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 遇见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 翻到了七月份，大家还记得七月份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吗？奥运会呀，东京奥运会，有很多歌曲都被用来做奥运视频的 BGM。 这首《时光背面的我》，背面的我，就是因为在很多的奥运视频当中被用作了背景音乐，被大家传唱开来，铿锵有力，动感十足，很能够把人的情绪给带动起来，有一种向上的那种奋发动力。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并不算是真正的励志歌，好像我们在今天听来，他创作的初衷也应该是给我们描绘一幅散去的爱情的往事，所以最多是一首记忆过去看未来的歌。但是我记得其中一位歌手说过啊，因为演唱的是刘志佳和韩童嘛，他说我们一起纪念那些值得被纪念的感情，风吹散了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曾经走进我们的心里，很自在，很洒脱。时光的背面是每一个中国奥运健儿的汗水和梦想。站在十二月份，我们再回望这个奥运，大家会想到什么名利场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哈。半场过后，我才想起来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年有哪些深入你心的歌？ 有哪些触动过你的。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进入其中来看一看，这当中有很多的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在这其中有一位年岁最大的老赵，老赵每一天来我都会觉得心很安。他说2021年非同寻常的一年，国家大事不用细数，每个中国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一件小事本人感受颇深，那就是结识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如今天的节目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歌，谢谢北京音乐广播。未来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们一定会遇见你。来吧，这里有情歌，你的故事呢？你有当 DJ 的潜质啊。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 changed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I get drunk, 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I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I'll be f***ed up if you can't be right. Can't be right,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 changed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 changed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miss your touch.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七月还有一首旋律特别抓耳的歌曲，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流行歌曲 Stay， 这是 Justin Bieber 联手澳大利亚的一位新锐歌手给大家合作完成的一首单曲。而这首歌曲已经推出，也是迅速霸榜了各大音乐平台，听起来就是那种很时髦、很新潮、很热烈、很嘻哈、也很流行、很摇滚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有大量的那种元素都在这首歌里面，把这首歌塞得好满好满，很热闹，是吧？但是也通过这首歌曲，我们知道了，其实他给我们讲述的是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而在副歌部分，他们会不断地重复留下来、留下来的一种苦苦挽留的心情。但是你单听歌曲你完全感受不到，所以有一种小小哀伤的情绪也是可以通过一种欢快的表达让自己洒脱一些，更自在一点，即便遇到了一些情感的羁绊也是这样。所以无论你是单纯的想追寻一种简单快乐的听觉体验，或是想在作品当中寻得一点情感的共鸣， Stay 似乎都很适配。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说出了今年榜单当中自己的单曲循环歌曲哈。我想这一首 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吧。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会跟我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感慨。一起我们的先辈，回望我们的过往，感慨我们的当下。就像心里话说的那样，愿你善待自己年轻的皮囊，愿你拥有不会陈旧的有趣的灵魂，愿你活在当下，即使深陷泥沼也能活完这一生的天真与骄傲。我看到了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贴出来的今年的私藏的歌单，年度的歌单，包括嘟嘟、好先生、泪落心田。作为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优质听众，我相信大家在手机音乐播放器当中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歌单，大家晒一晒好吗？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启动年度的音乐回眸。明天 我们继续晒歌单，大家可以今天见一个，好吧？在2021年的中秋佳节，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献上了一场特别的现场音乐会。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洒满整个夜晚。 那么多年过去，如果说有一个版本能够抗衡起许美静的原版，我想这一首《城里的月光》2021群星版的会有一点点力量，你说呢？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用音乐让幸福洒满世界。好音乐真的让人听起来太激动了。看过人生聚散，希望今天能够听到他的朋友们再一次懂得珍惜快乐平凡。我们也愿意在2022年看到更多的唱片公司，看到更多的音乐人，一起继续做好音乐。这是华研国际在2021年的9月份，动员起了旗下分别处在5个不同城市里的12组歌手重新演绎的这样一首经典歌曲《城里的月光》。很符合中秋之夜的气氛哈，用音乐和歌声的方式为大家带来温暖，传递思念。11月，我们音乐的月份牌翻到了这个一首非常热血的曲风歌来到我们眼前，成为了一首热门歌曲。那这一首歌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陈奕迅的，叫什么？我先不说好吗？听到歌曲很多人就会知道。我觉得也是由这首歌开始，我们开始记住那些唱歌背后的人，